我们今天接着讲第三品，弟子品。我们一共有10个故事啊，已经讲完8个故事，所以我们现在讲最后两个故事。最后两个故事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哦。那个，我们把经文翻开，第九个弟子啊是罗侯罗。罗侯罗是谁？是佛陀还没有出家前。啊，跟夫人所生的儿子，他的应该是大儿子哦，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九个故事啊。佛陀看前面8个人都不行嘛，就开始找他自己的这个以前的出家前的这个太子啊，大儿子罗侯罗。佛告罗侯罗：“汝行意维摩诘问疾。”他说：“那你去吧。哦，前面8个人不去，那你能不能去呢？”罗侯罗。那么看看罗侯罗怎么说啊？他说：“罗侯罗，薄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比问疾，我也不能去。”哦，那当然不能去，又有一个故事啊。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说一者何？意念习时，毗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起手作礼，问我言：“喂，罗侯罗啊，汝佛之子，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力？我即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力。好、哦，这个佛陀的爸爸是净饭王啊，那么佛陀是他的大儿子。那么佛陀在出家之前呢，也生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老大啊，罗侯罗。所以他们呢、啊，这个是一脉啊，所以应该是净饭王传王位给佛陀，那么佛陀啊再传王位给这个罗侯罗。但是这个不但佛陀出家了啊，连他这个罗侯罗也出家了。那么罗侯罗出家之后啊，就他说有一次啊，他就说，诶，我那时候也是在毗耶离大城啊，就有一群长者子，记不记得我们说长者子就是富二代，就是那些大富长者的儿子啊，第二代。他说就有一群人呐、啊，跑到我的住所来。啊、哦，那么跟我作礼，然后问我说：“哎，他说罗侯罗啊，他说你是佛的儿子啊，那么你本来啊可以继承王位的，结果你却舍去了这个转轮王位。这个转轮王位在印度啊，其实就是指当时的这个王位啊，就是指这个王位。虽然我们有说天界有什么转轮圣王等等，但在这边指的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王位，他说啊，你不要了这个王位啊，你竟然选择出家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断舍离呀。他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啊，到底出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利益会驱使你这么做啊？既然这些人问了吗？他说我啊就如法啊，为他们所说出这个出家功德的这所有的这个利益啊，这些功德啊利益，如法这边的如法是什么？如小乘之法。罗侯罗啊，你要记得这十大弟子啊，佛陀这十大弟子全部都是那个出家的那比丘啊，都是和尚，都是小乘的和尚哦、啊。所以他们呢、啊，这个你去看看到时候再去看这十大弟子啊，里面有好多都是我们非常这个熟悉的人物啊。但是他们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还是在二元之中啊，还是在一个。二元，他觉得这所有世界万法是真实的，所以还生活在一个二元的境界里面。所以对于这个真正大乘啊，最后这一乘大法的这个理解是不够的。所以你看他们在对话，他们在讲法哦，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不管打坐也好，去托钵要饭也好，为人说法也好。出家也好，你看他的这个 perspective 都是从二元去切入，从小乘的观点去切入。所以你看，有人问他，哎，出家有什么功德利益？当然，他就如法，但是他如小乘法，小乘法是有相的，是吧？所有一切东西都是真实的，所以出家也是真实的，出家的功德利益也是真实的，这个是小乘的问题。所以他就如法了，为大家说，所以这个时候呢，维摩诘来为我言，为罗侯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力，所以者何？无力无功德，是为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力有功德。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力无功德。啊，所以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就出现了，就跟罗侯罗讲说， 哎呀，你呀，不要跟这些这些富二代啊，或者这些大富长者子啊，或者跟这些百姓们啊，这些外面的这些人去说出家功德。他说，真正的这个出家啊，要从大乘法的角度来看啊，其实是没有功德的。为什么没有功德？因为整个大乘法就是无生啊，万法无生，无生啊，哪来什么出家？哪来什么出家人？没有这些事情啊，全部都是如梦如幻呐、啊，如梦幻泡影入电，万法无生，哪来什么出家？那你现在如着小乘的法，不停的在讲着相了，去着相说在讲出家的这些功德，出家有没有功德？肯定有功德。其实，在很多的佛经啊，在这个不是在讲这个万法无生或大乘。大乘法这个空性大法的其他的地方，其实佛经里面是有在讲解出家的这些功德，是从相的 perspective 在切入啊。我们说那出家啊，有些地方有些经文讲说，你如果出家，你甚至只是一日一夜出家，诚心的出家，你可以20劫啊，不堕三恶道哦，它有很多真的很多的功德，或者说。我记得有一部经文，什么经文我不记，经文名字不记得了。他说，比如说啊，这个有菩萨啊，他说菩萨或者甚至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用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珠宝啊，或者是你用你的这个妻子啊、儿女啊、身家性命啊去布施啊，累世累劫的布施，也不如一个诚心出家的一个善男子、善女人，有类似这样子的形容。那我也记得我的仁波切以前，我曾经问过他，我说那个出家到底有没有功德？他说肯定有。他说你如果是诚在我们死之前啊，就是我们往生之前发心真的能出家的话，他说会抵，就是我们以前很多的罪啊，很多的这些业啊，所有东西一笔勾销。那我就跟仁波切讲说，哇，这么好，就是只要死之前，我记得那时候问他，这是很驴的一个问题。我说，哦，那死之前出家，那我现在也不急着出家，我只要死之前去出家就行了，是吧？他说，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啊。他说，但是啊，出家要有出家的缘分。他说，你现在是这么想啊？等到你要第一个，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搞不好明天出去就出意外了，right？要不然就是后来，那么一晃眼啊，年纪大了，开始生病了，或者得了不治之症，或得了怪病，那个时候你去出家，那个寺庙未必适合啊，人家怎么去安置你，对吧？一个老弱残兵的在那儿，所以他说出家啊，也是要有因缘。哦，不是说你想出家，你还就能够出家。他说这个每个人的因缘是不一样的，但是的确出家的功德是很大的。我记得仁伯切是这样讲，他说如果真的想出家，那你根本就是当下出家没什么好说的哦，但是不见得会有因缘，但也不代表你不出家就不能修得好。你看这边有很多的大菩萨。哦，维摩诘居士也没有出家，所以每个因缘是不太一样的。好，但我们又回到的这个经文啊，在讲这个出家，维摩诘居士啊，是以空性大法，他是以实相，是以空性，是以万法无生的这个角度来切入讲空性。他其实你看他整本书，他是从万法无生或者空性的角度来讲任何的事情，不是光讲出家。所以他说，你看啊，这个大乘法门是没有功德的，这个出家，因为根本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啊，只有在有为法，只有在因缘生灭法，只有在我们这个凡夫啊或者小乘的这个境界里面，才可以说出家的功德啊。但是他说，真正的出家其实是无为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相上出家啊，你把头剃光了啊，你去这怎么讲啊？到寺庙里面去剃发、去受戒啊，请高僧大德帮你主持这个出家大典是没有错，你相上是可以出家了。然后你开始持戒啊，持这个比丘的戒，这些都是相上来讲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更重要的，他说其实更重要的不是相上的出家，而是心啊。我们那个新的出家，你不见得要削发呀，你也不见得要受戒疤。如果没有刚好没有这个因缘，但并不代表你的一言一行不再出家。 其实这个就是维摩诘居士所讲，其实真正的出家是我们心的出家，我们心的出家，而不是我们身相啊，身相出家，还有一个是从内心的出家。这边所讲的这个无为法，其实是内心的出家。就像这个维摩诘居士，他的内心早都出家了，他的行为也像出家一样，虽然他没有形式上面，身体没有真正的出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概念。啊，我想这个地方，因为前面的八个故事讲过了，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变得非常的，就应该很容易就懂了。啊，他说，所以啊，现在啊，我们这个接下来罗侯这个维摩诘就讲，到底什么是真出家？哦、啊，到底什么是真出家？其实就是我们心的出家。罗侯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你看看他这边并没有讲说哦，你要消法呀，哦，你要有戒疤呀，哦，你不能吃肉啊，你要怎么样？你看他讲的不是这些，他讲的是什么？你要没有彼此，也没有中间啊，不就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就也就是没有个所在之处？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楞严经讲的，当你没有所在之处的时候，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真正的出家是你要你能够理解万法皆空万法无生啊，你要离开六十二见什么这些外道的见解，你不要有邪知邪见，其实不但不要有邪知邪见，你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知见啊，处于涅槃，这个涅槃啊是心的涅槃，不是身体的涅槃哦。小乘是身体的涅槃，在那儿眼耳鼻舌身意跟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不再有任何的接触啊、哦，好像在那个定中。但是那个是小乘的偏空涅槃，这边所讲的是大乘的涅槃。大乘的涅槃没有所谓的出，也没有所谓的入，所以这就又回到我们在讲那个入定啊、哦，在讲禅坐，是不是？身体不需要禅坐，但是你的心是要在禅坐禅定之内。智者所受，你的觉受啊，就要像这些智者，这些智者是什么？当然是证，已经证了万法无生的这些智者啊，已经知道，至少虽然你看到了好像有一个毛的影子，但是你知道那是影子，那不是毛，至少你要到这样子的一个觉受境界，你才算是真正的出家了。啊，圣所行处，也就是同样的这些圣者所走的地方，他的行径，他的行为，他的去处，这个才是心的出家、哦、你要降伏众魔，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于你，无计着，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接下来继续讲什么是出家。降伏众魔啊，这个魔啊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所有一切的烦恼。那个魔障是怎么来的？其实所有的魔障都是我们的心啊，真正的魔就是我们的心魔。当我们的心没有杂乱，没有烦恼没有二元，没有执着的时候，你的心非常清净的时候，哪来的魔？任何的魔都没有办法侵犯你啊，无欲则刚。我们为什么会经常碰到魔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面的魔啊现身能够来障碍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欲望多了就刚不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罩门，欲望很多就有很多的罩门，所以到处都是魔，而最大的魔其实就是我们的心魔啊。这个地方，所以降伏众魔，真正是在降服我们的心魔，度五道。一般来讲，我们是说有六道，但是这边呢，讲的是五道。把阿修罗啊并到了其他五道里面。你看，我们有天人，有人，对吧？有畜生、恶鬼，那个恶是饥饿的恶，然后还有地狱，是不是？然后还有个阿修罗。其实这个阿修罗啊，就是一群这个福报其实很高，但是啊，这个修行没有很好啊、哦，这个个性啊都比较残暴、易怒，那么争强好胜，而且善妒啊、哦，尤其是他们这里面女人非常善妒。但是女人呢，阿修罗的女人都长得很美， 哦，但心肠啊是比较善妒的啊，比较凶残的。那么这一群阿修罗啊，他就其实他就可以并到各个道里面都有阿修罗这一卦的众生啊，所以就把它变成五道。他说：“你看啊，不但要降服你的众魔，要降服你的心魔。真正的出家，你要能够度，你要能够发心度五道或六道的众生。然后呢，你要得。”这个法眼五眼镜啊，这个五眼上个礼拜还特别讲过什么肉眼啊、天眼、法慧眼、法眼跟佛眼啊。真正的佛眼是这个，真正的天眼是什么？其实真天眼就是佛眼，也就是我不能有二缘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你不能有二缘，你要得五眼镜啊，也就是你要得佛的知见啊。放下所有的这些分别啊，放下二元，这个才是真正出家。不是你披上了袈裟，把头发给剃光了，弄几个戒疤，就是出家，不是的。哦，你要能够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这边啊，以前我们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讲有一堂课讲得很清楚，这那些都是37道品里面的啊，就是你要能够成就。啊，你要能够发愿，你要先有力量出来之后呢，你才能够会有能够生根啊。这个就是信，这个五样事情啊，就是信，信心的信，精进啊，还有你的念，然后定，最后还有你的慧啊。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多讲了。然后啊，你要不恼于彼啊，对于这个彼是什么众生啊，你要你的心啊。你要心能够宽容啊，你其实不是光是宽容，宽容的意思是说，哎呀，人家得罪我了，我不计较，那你看人家还是得罪我了，那这个境界不够高。他这边不恼于彼是什么？其实你没有众生跟我的分别，没有人没有我的分别，所以没有二元，人家也没有办法来这个怎么样触犯到我，是吧？那么更高一个层次，就是现在还是说彼跟此，没有彼没有此，但是还是有彼有此。那么更高的境界是说根本没有sorry 我再讲退后一步，刚刚讲太快了，说有彼有此，但是呢彼此不分，这个地方啊境界不够高。再往上走一步是说根本没有彼也没有此，万法无生啊，谁来得罪我？没有人得罪我啊。所以你不恼于彼，所以真正的我们讲说这个忍啊，这个忍辱啊，忍字啊是心上一把刀。你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把它忍下来，那个东西没办法长久的，最后一定爆发。那爆发的时候啊，这个杀伤力非常强啊，所以这个叫火烧功德林啊。你一最后爆发的时候，所有一切功德通通毁灭。所以真正的这个忍字啊，其实是要立于啊无声，也就是你知道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入电，根本不是真实的。你的修养到了，人家不会冒犯你的哦。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讲说持戒，真正持戒到最高境界是万法无生，因为只要有戒在那儿，就有可能会去犯戒。当你到万法无生的时候，你也不需要了解那些戒条。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会犯戒，你何必需要去了解那些戒条呢？是不是？所以真正的说我不要，真正的忍辱啊，绝对不是说我要安住在当下啊，我不要发脾气啊，哦，我不要这个要这个富贵不能移淫啊，贫贱不能移啊，威武不能屈，不是这个境界不够高啊。真正那个境界是万法无生，我也没什么好生气，我连气都没动，我何必忍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才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个无争三昧，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跟任何众生没有任何的 conflict。什么情况之下你必须无我？你只要还有一个我，就一定会有 conflict 啊，多跟少的原因的差别而已。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不恼于彼，就是断二缘，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这些当然就是众，这个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诸恶莫作是吧？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啊。那么所有的这个外道。所谓这边的摧啊，这个字啊，你不要把它想成摧毁啊。摧毁呢又是一个二元对立，你把对方给干掉。这边这个摧啊，其实是教化，就是把 能够教化这些外道，让所有的外道也能够得到度化，哦，也能够证悟到同样的空性，所有的人都能够让他们所有的众生佛性都能彰显。而且你要超越假名，哦，不能有名相，就是我们讲说《金刚经》的第14品告诉你，那《金刚经》practice 的 guideline 就是没有名字相，也没有言说相，也没有境界相，也没有身相，哦，所以你要超越这个名相假名，所有我们人类的那个语言啊文字都是假名假相假用，那个都是出自于二元，那么你要超越这个名字这个假相，证得空性。当然出淤泥啊，这边的淤泥指的是三界，三界要出啊，啊，这个不能，这个只要是无，这个叫做有漏皆苦。有漏是什么？有漏是漏个洞。那么我们在讲说，一般讲有漏啊，就是在三界之内就是有漏，出了三界呢就是无漏。但是这个是以小乘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真正大乘你必须究竟涅槃了，那才是真正的无漏啊。所以你要出淤泥，无细着，就是你不要有执着啊，无我所，无所受啊，没有我所，那个我所就是针对于我外面的那个境界，没有外面的这个所，也没有所受，也没有我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跟外面接触所得到的这个因为刺激而得到的这个感受也没有了啊，没有扰乱，那我的心啊常在清净当中，没有任何杂乱啊，内怀喜，这个喜啊就是我们慈悲喜舍的这个喜，也就是随喜众生啊，能够护彼意，那么对于自己啊能看住自己的念头啊，那么也有讲说这个彼啊，也有地方是讲说能够帮助众生看住他们的心，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就把它当作说我能够看住我自己的心啊，我能够看住自己的心，不要能够外啊，就是真的又是回到金刚经，外不着相，内不着念，或内不起心动念。对外啊，像金刚经的前半就是说我不要对于外面的境界我不要执着分别，那么下半说什么？我连不要对外境执着分别的这个心念，这个起心动念我都要把它放下啊，看住自己的心，随禅定啊，在永远都在禅定之中离众过，那当然就是不能够犯错。若能如是，是真出家。你要能够做到这个份上，那才是真正的出家。那你没有消法，你没有戒疤，你没有着袈裟哦，那其实也不见得不能够是出家。这样才是真正的出家相啊、哦。所以到这边呢，于是维摩诘与诸长者子。哦，这个维摩诘啊就跟那所有的这些富二代啊就跟他们说啊，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事难值啊。他说现在啊，这个是佛正法时啊，佛啊在世，这个时候出家那个利益实在太大了，因为你有佛的加持，有佛来教导，那么你又发了这个愿出家，肯定当世你肯定这一世啊一定就是能够出离，而且有所成就，可能你如果功夫了得，可能当下明心见性了、哦、当下成佛了、哦、就鼓励大家，因为佛事啊，佛在竟然能够跟佛同样的这个出生啊，同一个时代啊，有这个 overlap， 那个太难得了，赶紧出家吧、哦、就劝大家。那么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但 那些长者子就说，诶，但是维摩诘居士，我那个佛陀有讲过，如果父母啊不，就是说我们没有禀告父母，父母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同意的话，是不能就这样出家的哦。那维摩诘居士说，然，是的是的，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他说也行啊，如果担心父母不同意， 也没问题，那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下就发菩提心，就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也没问题，维摩诘居士也没出家呀，是不是？所以尔时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一比问起。第九个故事讲出家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不管是出家也好不管是托钵也好，讲法也好或者是在讲这个禅坐也好，禅修也好，都是一样。你看看一部分从一方面我们从相上来看这件事情，是吧？禅坐是不是如果从相上看，是不是我们要身体定坐，坐定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要能够非常的清静，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是相上来讲。但是从真如的本性来看呢，从性上面来看呢，才不用坐在那儿呢，你该干嘛干嘛，该念书念书，该上班上班，该煮饭煮饭，该睡觉睡觉，甚至该出去玩就出去玩，但你的心一直在禅定当中。所以你看我们故事学到这边呢，你要对于整个这个脉络要抓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整个故事就是经文一路以来都是在讲不二法门，就是向上有向上的定义，但是真正的功夫其实是从真如或从空性的角度去看完全跟向上是两回事情。那么我们就要慢慢慢慢把这每一个故事要参透了，那你就对于这个空性，对于我们真正那时候一直金刚经在讲的这个空性会有更深的掌握，就是性相一如，从性上面来讲，体性上面来讲，从相用上面来讲，都是同一回事情没有二，是二就不是真相，是一才是真相是一不是二这个是不二法门，学到现在。好，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第十个故事讲完。第十个故事也很有趣。这个是阿难出场了阿难是佛陀的堂弟。那个净饭王有四个儿子佛陀是老大那么阿难呢是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堂弟他的应该他有四，我想想看净饭王有四个儿子嘛，那阿难是应该是我看看怎么净饭王传道是这个佛陀，但是佛陀有其他的兄弟净饭王他也有其他的兄弟，所以净饭王是老大，佛陀是净饭王的第一个儿子，那么净饭王还有小弟弟，那么小弟弟呢还有生出其他的兄弟，生出阿难，所以阿难是所有的堂兄弟里面是排行最小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我对于这些故事就比较不熟万一有什么地方讲的不对的话也可以提出我对这个地方就是有时候会忘记。好，那么阿难出来了，阿难你要知道他跟佛陀关系非常 close， 他是因为佛陀出家，那么他因为看到佛陀出家之后那个相貌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俊美，所以他心生欢喜就说哎，那我以后也要，我也要得到这样子的庄严相，所以他就跟着出家了。那么他其实也是佛陀的这个非常跟得非常近的一个贴身的侍者是他的这个学生，也是他的堂弟，也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侍者，你就知道他们有多 close。 那么阿难就那佛就跟阿难讲，那你行义维摩诘问疾吧，其他的九个人，你的那九位好兄弟都不能去，那你去了。阿难薄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比问疾，我也不能去那到底阿难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所以者何？意念习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迦门下利。他说有一次这个佛陀身体呢就生了一些小病痛那么想要喝点牛奶，就是可能这个医生就说要喝点牛奶可以帮助身体复原。他说我就持着拿着我的钵就到了那个大婆罗门家。那个大婆罗门就是指那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人就找了一个好人家，他就过去想向人家托钵能够得到一些好的食材因为佛陀生病了嘛，所以不能再到那个普通人家去要些什么东西，必须要一些好的食材。 好啦，就到这个有钱人家。那么还没敲门，还没去祈祷的时候啊，哎，时为摩诘来为我言，回摩诘出现了，问阿难，何谓晨朝持钵住此啊？他说你这一大清早怎么就拿了一个钵啊？到了这个有钱人家前面站着啊，因为应该是时间托钵的时间是不是还没到啊？他说我言居士啊，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就跟维摩诘解释说，哎呀，老师生病了啊，这个佛陀生病了，我想到这边来拿点牛奶啊，跟他那个帮助他补补身体啊。那个这个时候啊，维摩诘言止阿难。莫作是语，维摩诘就说：“哎，停停，别再说了啊！住嘴，住嘴！阿难，你千万不要讲你刚刚所说的这个话。刚刚说什么话？佛陀生病了。他说你千万别再这么说了。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急？当有何恼啊？”他说这个如来啊。就是我们这个佛陀，他已经证悟成佛了，成佛已经不是凡夫之人了。这个成佛啊，他所有的这个恶缘，知道所有的恶缘他已经断掉了，也就是说，他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怎么说啊？这个我们一般啊，有二元思维方式，不管是凡夫或者是二乘人呢、啊，他说已经超越了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所以金刚之体不可能生病啊，所有的恶业都已经断除了哦，所有的功德集于一身。他说怎么可能会生病哦？又怎么可能会有任何的烦恼、苦恼或者是生病呢？莫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一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他说：“莫往。”他说：“你赶快别说话了，把嘴闭上，赶紧走啊！”他说：“阿难啊，你要知道，你这样讲啊，等于是毁谤如来啊，毁谤佛啊。”他说：“你呀，这个话，尤其是如果让那个艺人呐，就是。”不是佛教徒，或者是外面这些外道的人呐、啊，或者这些跟佛，不是，怎么讲，不是他的弟子啊，或甚至任何人吧，如果有人听到你这个粗言，这个粗啊，是非常粗陋的言语，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讲出来的话。他说啊，你千万也别让那个大威德这些诸天这些天人呐、啊，或其他地净土的。所有的这些菩萨们听到这个话，他说：“你要知道阿难啊，他说转轮圣王啊，就是我们天界的这个一个天界的这个大王啊。他说，你看转轮圣王，只不过有这个小小的福德啊，他还只是天人呢，他都已经不会生病了，早都远离病痛了。”更何况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们的如来已经成佛了，这所有的这个恶业恶缘已经全断了，所有的功德集于一身，那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德，怎么可能生病了？连转轮圣王都不生病了，这种小福小慧都不生病了，那怎么可能如来能生病？行以阿难，勿使我等受思持思思思持也。外道凡至，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啊？自己不能救，而能救诸及人，可觅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私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极？说，那你快走吧，阿难，你走吧，行矣，阿难。他说啊，你这个话讲出来，如果让其他人听到，你会让我们蒙羞的。他说，你知道吗？外道的人呐、啊，一定会说，哎呦，你这是佛陀，这是什么老师啊？自己生病了，还得叫徒弟去到处去托钵要牛奶，才能够治病，才能够 recover，那自己都帮不了自己。怎么可能还可以去救其他人的病呢？ 哦，所以你这话讲出去啊，会让所有的佛弟子蒙羞。他说：“阿难，你赶快密宿，密宿去，就是赶紧的，好、哦、小，这个秘密的赶快走，就不要让人家发现，你赶快走吧。”啊、哦，千万不要让人听到你刚刚讲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如来的身体是法身。啊、哦，这个地方啊，再讲一次，就是三身啊，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啊，这个有法身啊，报身，报身就是报，就是报答的报，还有应化身。其实大部分的修行人啊，或者学佛，或者没有学佛的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三个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真正圆这个，我们讲也不见到圆证成佛了，明心见性了。当你明心见性成佛了，不见得圆证啊，明心见性了。也就是说，当你呀、啊、已经知道前面的那个影像是个影子，它不是真正的猫，这个就称为明心见性。这个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功夫了，就是已经证到我空、法空、空也空、大三空、穷空到底了。对于空性的证悟已经通彻了、通透了，这样子的情况啊，就叫做你就能够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虽然他还看到了那个影像，但是至少他知道它是影像。他当然他还要慢慢修、慢慢修，修到最后连影那个影像啊，那个。影子都没有了，那就圆证了。但是你不需要圆证，你只要明心见性，知道你所看到那个东西其实是个幻影，不是真实的，就已经够了，足以这个叫做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说我是佛，可是是分证佛啊。啊，所以你看啊，所有的佛啊，一佛有三身。但是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佛有三个身体，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三个境界或这三个现象集合于一身，这就是佛的境界啊。第一个是法身，法身啊，就是我们所有众生都有的这个法身法性啊，或者我们说这个佛性，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其实你就把它想成就是真如吧。无形无相，所有众生心佛众生无二无别，都有法身。只是佛啊，法身已证，他证得了这个法身。但是我们虽然有，但是没有证得。我们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有一个摩尼宝珠，那个佛的摩尼宝珠已经出现了，那个光明普照。但我们的摩尼宝珠呢，藏在口袋里面，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虽然随身携带，可是找不着它。所以，我们整个修行的路，就是希望让那个摩尼宝珠能够出现，重现江湖啊，那个光能够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概念，那个佛性、法性或法身。再来呢，就是我们修啊，我们是不是说又要修福，又要修慧啊？福慧要双修，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空性修到顶的时候啊，那个法身出来了。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啊，空性啊，正法身，但是我们一路不是也要修福吗？修功德啊，那个要度化众生啊，这个功德啊圆满的时候啊，就会证得这个报身。你看啊，这个福跟慧要双修，就像一个双头马车要并行的，你绝对不能说只修福不修慧。啊、哦，只修福不修慧，肯定在三界里面继续打滚嘛。你可能当有钱人，你可能当这个政要，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只有福没有慧，你出不了三界。那只有慧没有福呢，也不行啊。那谁，二乘人呐、啊，阿罗汉呐、啊，他就是空性很厉害，证得空性了，但没有福德啊，没有福德没办法，他就停在那儿了，永远到不了彼岸。所以福跟慧必须双修，像个双头马车。所以有了法身，就一定会有这个报身，也会一定的也是会来的。所以法身报身啊，是一起一块的啊。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有听说一个偈啊，说修福不修慧啊，只修福不修慧，有如大象披璎珞，就是你知道那个大象啊。古时候的那个印度的那个大象是国王的宠物啊，哇，上面身上披了很多的那个这个珠宝啊，最漂亮的这个服饰披在他身上，但是呢，他就是一个畜生， 只修福不修慧。而修慧不修福呢，有如罗汉托空钵。哦，这个为什么？你有智慧啊，那你当阿罗汉，你知道你托钵啊，人家要给你一口饭吃啊，你得跟他有因缘啊，不然他怎么会给你那口饭吃啊？这因缘所生法不是吗？那个人给你口饭吃，肯定你前世或之前跟他有些什么因缘，这个事才会发生啊。所以你看啊，阿罗汉啊，经常他如果要去托钵是托不到东西的，因为他也不跟众生结缘，自己在那个深山里面修，他没有跟任何众生有因缘，你托钵啊，不是众生不给你吃的，要不然他可能你就是那个众生刚好那户人家刚好刚刚食物已经全吃完了，或已经给其他的僧人了，哦，要不然呢就是各种原因，要不然人家家不在，那么不是只能托七家吗？五家还七家就不能，你敲了五次门还七次门没有人出来，你就不能再托了。这个阿罗汉的因缘就是这样，经常托不到饭，为什么没有因缘啊？所以不能修福，只修福也不能只修慧啊。不能当这个披璎珞的大象，也不能当这个托空钵的阿罗汉，必须福慧要双修啊！所以有法身，有报身。那这个报身啊，分成两种，一种是自受用的啊，没问题，这个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呢是他受用，这个报身啊是专门啊菩萨要听佛讲法，你光有一个法身没办法，对吧？然后你的报身呢，菩萨看不到啊。这个概念就是说，高层级的可以看得到低层级的，低层级看不到高层级。哦，你这个你住在三楼，你就只能看到三楼的景象啊、哦，你那个封顶了。那么你没办法去找第七层楼的、啊，那上面的可以找下面，下面找不到上面，所以它变现出那个报身啊、哦，让那些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可以看得到他的身相，能够听他讲法，能够利益这些菩萨。那第三种呢是应化身啊、哦，应化身啊其实是两种，一种是应身，应身是真的要经过父母入胎，然后生出来。哦，那化身是什么呢？化身是，可能就忽然变出来，这是我们讲灵异事件，忽然变出来，然后一会儿就没有了。它可以有应身或化身。那应化身是度化众生的六道众生，它可以度化人，也可以度化天人，也可以度化恶鬼跟地狱道的。它不见得一定要投身到地狱道，它可以这么做，但它也可以化身到地狱道或到人道，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可能的。哦，所以你看有法身、报身、应化身，集这三身为一身，三身一体其实就是这个佛，一定会有应化身，因为你因地在因缘啊，那个因地所生法，你一定是发心要度化众生，你最后才能成佛嘛。那你一路发心啊，你的这个一定会现因缘，让你有机会继续去现应化身去度化众生。哦、所以 一体三身，这个法身、报身、应化身 要很熟，要非常清楚。那这边就在讲说，其实阿难他跟阿难讲说，这个诸如来啊，那所有的如来成佛的，他其实就法身，他根本就已经证得法身了。他那个身体啊，那个肉身啊，他已经不是私欲身，他那个肉身早都已经转变了，但是他因为在三界内，他还是要示现人就要吃饭。哦，我佛陀，你看《金刚经》不是一早他也会去托钵嘛，带着他的那个学生。其实佛不吃饭会不会死？他不会死啊，那个他还是要现这个样子哦，就像他有各种度化世人的方法，所以他会现一些世人能接受而可以度化世人的一些方法。就像维摩诘居士不是老是现生病的样子吗？哦，都往后就会讲，因为众生生病了。众生生什么病？脑子坏了，脑子坏了，当然那个四大也违和，就是整个身体也坏了，所以啊，他这个体恤众生的苦啊，苦众生之苦啊，他也生病，那唯有众生的病好了，他的病才能好哦，这个比较深啊，但是佛啊，他就告诉你，其实佛身已经是无漏了，诸漏已尽啊，佛身无为。已经不堕诸数了，就是这个诸数是限制，就是这个佛啊，这个身体已经是无为之身了，它根本已经不是被因缘所生法所控制了，啊，这样子的身体啊，是不会有生病的， 但是他的确会视线生病，那个也是为了顺应众生，随顺众生，他要显一些相，能够度化众生啊。那你说佛真正他能够长生不老都不死，真的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啊。其实很多地方都讨论过，他要想要长生 不老继续下去行的，但是其实这个叫做净妙 清神啊，或净妙清佛，真正他长留世界，但世人反而不珍惜，所以他会有他的因缘，有多少年啊，他跟他有缘的众生他度完了，他就入灭了、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要把它弄清楚。使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敬佛而谬听也，因为他是佛非常亲近的弟子，是吧？他在佛旁边，连这些佛法都没搞清楚，他非常的惭愧啊！啊，那但是这个时候啊，忽然空中发出了声音，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请以阿难屈辱勿惭。”啊，但是天空忽然有这个。可能是这个菩萨或者是其他的天人啊，就跟阿难讲，哎呀，阿难你也不要担心啊，不要惭愧啊，因为佛就是他这因缘所生法，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他就要示现，他就是跟世人一样的，你世人所得的苦病痛，我也一样会生病啊，我就是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不是异类啊，他现生病的样，并不是他真的会生病。否则你去记不记得这个金刚经，佛在因地还在菩萨还在修忍辱仙人的时候，那割力王割截身体，把他那个肉一块一块割下来，他也不痛啊，也不生气啊、哦、那更何况他现在成佛了，怎么可能会生病呢？是这样子的概念。但他为了要度化众生，就是显示跟我们一样的身体，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讲一样的话，才能够跟大家普罗大众能够随顺众生接地气啊，就这个意思。世尊，为摩诘智慧辩才，唯若此也，是故不任一笔问及啊、哦，我也没办法去，真的跟为摩诘居士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面，没办法说话。如是五百大弟子，个个向佛说其本源，称述为摩诘所言，皆曰不任一笔问及啊。哦、除了这十个人，接下来有五百个大弟子，每一个人都跟佛说，哎呀我不能去啊，每个人都跟维摩诘居士交过手，每一个都拜证下来，都说真的没办法，那个人太厉害了，我们实在没办法过去跟他对话。好，那么我们这十个故事都完成了、哦、我建议各位同学回去啊，要把这十个故事啊，这个走一轮，你要抓一个重点，就是说从相上面来看，一个呢是从性上面来看。那你看我们有出家、哦、有托钵，有讲法，是不是？那么还有这个出家、哦、甚至生病等等。那么这所有的是不是你能够过一轮看看相上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从体性上来讲又是什么样子？那怎么样是能够做到性相不二，才能够真的了解我们不二法门？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下个礼拜开始啊，就要进入这个菩萨品咯、哦、菩萨一共有四个菩萨、哦、没有十个菩萨这么多，一共有四个菩萨。但是这个故事呢比较长，也非常有趣、哦、下一个呢一开始就是我们大家都认得的、弥勒佛、弥勒菩萨、弥勒佛是未来佛，弥勒菩萨啊、哦，好，那我们今天先在这边止住，大家把回向文拿出来，我们一起合十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阿弥陀佛。